住冷静，看着你把话说出，哦，让你觉得我没那么在乎。其实你不说我能感触，虽然我装作糊涂，提到他你的眼神已明显已不再专注，这一路一步都走得太辛苦，爱到不了幸福，是我们没有认路的天赋，它让我看清楚，这旅途一步都走得太辛苦，爱终究走到迷途，决定祝福我会算数，就像当初说要爱你给了全部。我懂说分手的难处，冷静看着你把话说出，好让你觉得我没那么在乎。其实你不说我能感触，虽然我装作糊涂，提到他你的眼神已明显你不在乎。